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上一集咧，我哋介绍咗《太阳花诗集》咧，就是、来自台湾嘅诗啦。今集我哋就去翻香港咯， 翻翻香港啦。其实今集我哋要介绍呢位青年诗人咧，咁乐无啊，佢就系、是香港一位好新锐嘅诗人。咁佢嘅诗集咧叫《岛屿之北》。咁呢本诗集其实都出咗有几年噶啦。呢本诗集咧可以讲系香港近呢十年嚟，我觉得系最激嘅一本诗集。入边大量嘅诗咧都同社会运动有关啦，亦都咧系充满住一种咧系无政府主义嘅，或者系左翼啊，即系西方左翼呢种对社会同埋对人权啊等等问题嘅一种反思嘅一本诗集。系有好浓厚嘅政治意味嘅一本诗集吓。咁我哋今集呢，我都有啲刻意啦，係揀咗佢比较同现实政治有好密切关系嘅诗。比如第一首呢首叫《诗人执照法例》，虽然佢係2006年写嘅，但係好令人諗起呢今年呢我哋所讲嘅爱国爱港嘅特首呢种要求。我哋听一听先。 《诗人执照法例》，乐谋。特区政府通过法例，诗人必须申领执照，申请表格可以在劳工处索取，或者在政府网页下载。申请人必须通过年龄、健康、还有履历和政治取向的审查。学生不得申领，抽烟的不得申领，无业游民不得申领，在台湾出过书的不得申领，思想左倾反对世谋的不得申领，中外切格瓦拉写无政府主义情诗的不得申领，凡通过审查的将获发诗人执照，凭执照可以到中学任教，可以换领包含笔名的身份证，可以在汇丰银行开设诗人特许户口，可以在国庆文艺晚会义务向领导人献演，可以在西九龙文娱艺术区设馆立碑举行签握会。那些写革命反动诗的，那些写不三不四阴阳怪气诗的，那些写国家是法律是子弹是催泪瓦诗的，警察将为你们奉上不少于六发的布袋弹。 系啊，乐谋写呢首诗嘅时候咧，我谂佢都一边写一边笑，因为攞自己嚟开玩笑啦。自古以嚟都冇话诗人系要攞执照噶嘛，诗人系你写首诗就可以话自己系诗人噶啦，根本就都唔需要有咩规定。但系点解呢首诗话讲咗哇，咁又唔可以做诗人，咁又唔得，咁又唔得，又要咧系做咗诗人咧先可以咁样，又可以咁样，可以咁样咁样。其实咧以前睇咧就得啖笑嘅啫，一开始，但慢慢你发现哦，原嚟好多嘢现实嘅嘢符合翻呢首诗喎，咁我突然间谂到就系、是、我哋嘅未来要选特首咧，亦都系呢样又唔得，嗰样又唔得，又要爱国又要爱港先至得啊嘛。咁可能呢个诗人咧，将来咧同特首一样咧，都系要可能要中央批准先可以做到诗人嘅。 系，其中有一句就凡通过审查的，将获发诗人的执照啊。 系啦，同埋呢首诗咧，最尾咧竟然咧有啲预言咗发生嘅事情啊。佢话那些写国家是法律是子弹是催泪瓦斯的，警察将为你们奉上不少于六发的布袋弹。 催泪瓦斯即系呢个催泪弹啦。 系啦，其实今年之前我谂真系冇人谂到催泪瓦斯可以入到一首诗入边嘅，因为呢样嘢好似好冇诗意咁啊。但系其实咧，现实咧往往都系咁超现实嘅。 我们的运动场，乐谋。乘小巴到湾仔，常常忘记街名，差不多赶不及下车的时候，匆忙喊菲林明道有落。去年十二月，我们被困于此，那刺鼻封喉的催泪瓦斯依然臭到，我们起意失败， 老街道被封上围板，当铺变成豪宅会所的牌匾。我依然听到防暴警察的斥喝，他们都换上了保安员的制服。我走到湾仔运动场的上盖，那曾经沦陷于警队的运动场，街里不再是人民的专利，太多的铁马与围栏分隔了城市，外面是我们的运动场，里面是高官的鸡尾酒会。我们手持家庭用品起义，发展商掌握了水炮和橡胶子弹，在我们唯一的据点乱射胡椒喷雾，麦当劳和百佳瓜分了我们唯一的电影院。今年十二月 ，SMS 代替月饼，宅电话而起义，我们的运动场转至中环。那日夜撞击拆毁习以为常的码头的怪兽，尽管暂时占据了推土机，躺在上面睡觉看星，仍然臭到 IFC 的废气。我实在分不清谁是保安员，谁是警察，他们把我们逐一抬出。第二晚，我们又回到工地的入口，和警察站立对视，而战友被抬上警车。我又看见催泪瓦斯的罐掉在地上。IFC 第三期正慢慢生长，起义清场，起义。 乐谋的作品是我们的运动场。 是啦，这首我们的运动场呢，我就太知道他怎么写，因为当时呢我跟他即是并肩作战，就是他是写2005年的反 WTO 示威，即是对上一次出催泪弹的时候。那这个运动场呢，既是指湾仔运动场，亦都指呢整个湾仔或者整个香港当时变成一个社会运动的运动场。咁其實入面呢好多啲街名啊、菲林明道啊等等呢啲嘅出現呢，如果冇咗另外一啲催淚瓦斯啊、防暴警察呢啲詞呢，你會覺得咦呢首詩好似都幾街坊幾日常㗎喎、哦。咁其實入面呢有一啲都好日常㗎，佢話 SMS 代替月餅啊，掟電話而起義啊，那日夜撞擊習以為常啲碼頭的怪獸。其實呢我哋嘅所謂革命，我哋所謂嘅反抗，经常呢就是在这个日常受到侵害的时候，我们都想这些东西回到日常，但是为什么日常会被扭曲了呢？难道是我们扭曲的吗？咁呢入面有一句呢，我觉得又都预言緊我哋依家嘅。虽然呢首诗係差唔多八九年前寫㗎喇。佢话我们手持家庭用品起义。呢、這个令我真係觉得好好笑。点解呢？因为我哋依家呢个太阳遮运动呢，我哋揸住把遮就被人话係武器啦，就话係革命啦。咁我哋嘅品牌呢係啦，保鲜纸喎。因为呢啲係厨房用品嚟㗎嘛。其实呢又反过来讲呢，觉得可能真係日常呢係我哋唯一可以依赖嘅，真係我哋嘅武器。但係呢个武器呢係好广阔嘅，真正係可以容纳到我哋嘅。即係如果我从诗嘅角度嚟讲呢，我话只有我哋背靠住呢个日常平凡嘅嘢呢，我哋先可以同呢啲啊唔日常嘅扭曲咗现实嘅嘢，呢啲催泪瓦斯啊，呢啲防暴警察去对抗。 是啊，仲有一句我相信好多朋友都会好有感觉，就是我实在分不清谁是保安员谁是警察，他们把我们逐一抬出。 是啊，这个是更令我们反思的，为什么警察会沦为保安。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在这夜，我又回到湾仔，乐谋。在这夜，我又回到湾仔，寻找黄色的铁闸。当我拿出相机，校准日期，蓝色的闪光灯惹来途人的张望。靠近早已锁上的大门，我抬头计算对面马路窗上的交叉，听说在那一个单位里面 曾经住着一个中年裁缝，在越战的年代，他在彼旁的街道连夜赶制了多件西服。退休后，他继续和他的盆栽一起生活，偶尔到附近的店铺串门子。近来多了一些大学生抽着烟听他说湾仔的故事。后来他家的窗上也多了几个交叉，或许他太忙，收拾一下便搬走了。当他点算盆栽的时候，才发现遗漏了几棵在天台，但大门已经给锁上，老爆不成。我在地上捡到一个招牌，系着黄丝带散落一旁，往街尾的方向离去。我看见一个大型商场建在我的湾仔的上盖，里面搭了一个湾仔的街景，对齐熟悉的招牌。商场聘请了一个穿西服的男子，向游人介绍湾仔故事，夹杂弹出的字幕，商场全面禁烟。 接住落嚟咧，我哋要介绍咧就系骆牟嘅另外嘅两首诗啊，就系其中一首《在这夜我又回到湾仔》。 其实系貌似系承接翻上边嗰首啦，《湾仔运动场》啦。咁其实呢首咧系写得更早嘅，系喺呢个湾仔反 WTO 运动嘅之前咧，佢就写咗噶啦。但系呢入边写紧嘅系咩咧？系利东街、大家记得啦，湾仔有条街、消失咗啊嘛。依家大家可能慢慢遗忘咗，但係如果嗰陣时呢仲未拆嘅时候，你去到嗰条街你都会觉得有啲恐怖、所有啲窗上面都用黄色胶纸打晒交叉㗎嘛，咁呢亦都当然啦，抗争嘅人呢嗰陣时就拉住啲都係黄色嘅布啦、上面写住即係还我利东街嘅，咁后嚟仲有一部纪录片叫做记得黄凡翻 face， 係啦，就讲呢件事㗎嘛。但係呢入面呢呢首诗呢，我觉得都係一种能够带我哋真正回到湾仔嘅，就好似呢首诗嘅题目咁样，即係湾仔原本係点样嘅，点解依家我哋要靠睇返纪录片，要靠一首诗一啲可能已经过去咗成十年嘅文字，我哋先去可以回到嗰个真正嘅湾仔呢？点解湾仔越变越陌生呢？大家亦都问緊点解香港越变越陌生，点解啲商场取代晒呢啲中年嘅裁缝佢哋嘅可以串门嘅店铺啲大学生可以喺度食烟倾偈嘅。其实最关键嘅一句就係话，他继续和他的盆栽一起生活，即係原嚟呢度係一个生活嘅场所嚟嘅。但是为什么最后又变了个商场呢？就是这个令我想起呢香港旅游局曾经有个广告，就说香港是个永不关门的大商场。就是为什么，这个香港明明是个家嘛，哪个会愿意自己的家变成一个商场，还要是24小时开门营业的商场呢？这个很可怕。 同埋呢首诗入面都讲到呢个商场其实都几冷冰冰嘅，只会夹杂弹出的字幕咁样。 係呀、其实呢入面仲有提到有一句呢，我又觉得好温暖。佢话捡到一个招牌绑住黄丝带散落一旁。哦，原来嗰陣时我哋已经用黄丝带表达过我哋嘅分散，我哋嘅失落。 呢首就在这夜我又回到湾仔。咁最后啦，我哋要介绍嘅呢首诗就叫做悠悠愁愁的走了。 悠悠愁愁的走了。骆牟。把手臂缠上黑丝带，一个人独自走在街角，然后沉默找一个路标。许多人擦身递送黑丝带，他们邪翳漆黑剪碎的声音，倒下剪碎他们的声音。许多年后，我们悠悠愁愁的走了，空白面对漆黑，躯壳，然后有人忘记，有人举杯看电视的球赛。我从光州看见我们的眼睛，昔日的眼睛。 骆谋嘅作品《悠悠愁愁的走了》。 嗯，其实呢度咧拣呢首诗做结尾咧，其实呢首诗系佢本诗集入边可能最早写嘅一首诗，系2002年嘅六四写嘅。咁啲人喺呢首诗咧，佢入边咧当然咧黑丝带令我哋谂起即系六四嘅一种悼念啦。但系最后咧，佢呢首诗佢修订咧，可能佢系喺韩国修订嘅。佢话我从江州看见我们的眼睛，咁大家都知啦，江州事件都系呢个即系公民反抗警察嘅镇压啦，最后酿成好多人死伤啦，被称为韩国嘅六四啊嘛。咁但系咧，韩国咧后嚟经过呢样嘢咧，系令自己嘅民主咧又有咗更大嘅进步吓，亦都系得到咗好多公平嘅回复啦吓。但系咧喺中国同香港咧系点样咧？咁我留意到呢首先咧，亦都系因为呢条黑丝带啦。我谂如果我哋即系依家唔做啲嘢嘅话，我哋无论系戴黄丝带又好，蓝丝带又好，可能最后都系要被逼戴上黑丝带咯。 咁其实咧，即系我哋呢一两个星期介绍咗啲社会运动嘅诗咧，不过的而且确，我见到身边有朋友平时系唔写诗或者好少睇诗，佢去完嗰几个地方，譬如旺角、铜锣湾、金钟之后咧。系的，而且我自己真系想写翻首新诗喎。 系啊，咁其实咧，旺角街头啊，我发现咧有人用粉笔喺地下写诗，而且写得好好、啊、喎。我仲影低咗佢吓，仲想揾下个作者。但系其实呢啲作者又好有趣嘅，佢哋又即系唔会落名噶嘛吓、哇，我觉得呢啲真系似翻《诗经》嘅时候嘅诗，完全发自内心，唔系为咗出名。当然又冇稿费噶啦 吓， 亦都唔会话咩文学史会记载啦。但系呢啲诗咧，真正系发自心声嘅诗。 其实我哋应该抄低啲诗。 我做紧呢样嘢啊，系啊，我觉得我要抄低嘅，即系所谓民间语文咧，其实有时比呢个教科书上嘅语文咧，真系要鲜活得好多好多。 系好，咁我哋一连两个星期介绍咗有关社会运动嘅诗啊，来自台湾，来自香港嘅，咁啊下星期再介绍其他嘅新诗啦，拜拜。 拜拜。